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啊，到到奇异档案嘅第二节嘅时间啦，啊，今集咧依然系预录噶啦，啊，嗱，依然精彩啊，唔好行开啊，因为我哋嘅嘉宾就系雨仔。魚仔，依然咧就係我哋嘉賓女主持希蓮嘅，咁啊我唔想再介紹我啦，真係好煩，係咪先？上次講過未？咁啊，咁咧就魚仔睇上一次分享嘅經歷咧，都我覺得都係有啲慘況咯，我覺得個事件就都值得可憐，即係我覺得係。 是惨的，咁我其实即以我哋 无助啊，佢 系啊，真系无助啦。因为同埋泰国咧有好多即系师傅啦，你都叫师傅啦，或者阿赞啦，都会有一啲法门咧系知你有一啲好嘅运气，佢就会用一啲方法啦，可能灌顶或者念经，或者好似头先咁样啦，就可能吸住你咁样就已经攞咗你嗰个好运就 系 好多呢啲嘢。 佢好通常见到， 系啊，好常见嘅，好常见啲师傅系识呢样嘢，即系当然佢黑唔黑心去做， 佢做唔做啦， 系另一样嘢， 冇人知佢做唔做嗰时都， 又或者佢做咗我哋都唔知 噶啦。咁我所以成日话听人哋讲咧，话好似有啲或者我有时都白客其他灵异节目噶嘛。或者其他平台咧，或者一啲咁嘅消息咧，都聽到話啲人揾啲師傅咧，做完嘢咧就會俾佢吸咗啲咩雲等嘅。咁係，我就聽落咧，你而家咁講啫，我又覺得匪夷所思噶嘛。因為我自己又唔識呢種法門嘅，咁我就一諗啦，有呢種嘢咁樣吸到咁樣做法，咁即係會吸個雲咁咩咁樣？咁我啊諗呢樣嘢。咁原來真係有呢、這個， 佢有啲可能係個，譬如我係師傅，我而家知道雨仔有好運嘅，我吸取佢，可能用翻喺我自己身上，咁啊變咗我做師傅嘅，可能我突然間名聲大噪啊，或者可能我又多咗好多客啊，多好多徒弟，咁又或者佢呢個法門係我知佢有好運，我攞咗佢，我幫其他人做嘢嘅時候，我俾個好運。即係我要， 即係幫佢轉運啦。 係啦，我幫你轉運啦，我咪將我攞佢呢樣嘢，我擺落。 跟住佢黑啦，佢又再揾你啦，你又再揾下邊個 攞第二個？ 咦，又係一個新機嚟㗎喎，啲生意嘅。 咁我就唔使損耗自己嘅嘢。 我應該收多個法門咧，佢係講緊笑啫，上頭喺後邊。 係啊，唔可以。啲黑心嘢唔可以。 係啊，咁咧唔係，我如果講收多個法門嘅上邊喺後邊。講下笑嘅， 同埋有啲師傅係好似攞人哋啲青春咁樣噶嘛，即係好似越收咧會越後生咁樣。 咦，咁危險？ 特別係啲女師傅好多，你會見佢咧一路越收咧，個人好似越 光肉滑啊， 係啦，越嚟越後生。過咗10年仲後生過10年前， 即係天生同老嗰類啊， 係啊，都會有呢啲嘢咯，泰國就。 咦，原來咁樣，即係如果你見到個女師傅。有可能已經超過唔知咩歲數 啦。但係我嗱啱啱講呢一樣嘢咧，我其實之前上網睇過有一個唔係泰國嘅，係類似苗族啊，中國嘅苗族。咁就係一個70-80歲嘅老婆婆嚟。但係咧嗰張相你望落去，你覺得佢頂多都係40幾嘅。咁佢就係收咗一個法術，佢都話自己收法術嘅，但係佢冇講係即係咩派別啊，冇講。 駐顏之術。 但係佢話佢嗰個法術咧，就係總之佢親近男人。咁佢就可以 keep 得住，佢一路都係咁後生。 彩陽補陰啫， 係啊，咁樣類似咁樣嘅嘢嚟嘅。 係啊，你哋唔好笑啊，觀眾，彩陽補陰係有嘅。 但係即係佢又冇講到中間嗰個過程係點樣攞嗰啲，我就唔知 啦。我喺唔係奇異檔，我應該喺之前我一個節目，我好似講過下嘅，講過少少嘅，咁就係又咁啱又講到呢個話題嘅當時。咁我又透露過少少嘅，咁我係咪識嘅咧？我唔知我咪識，但我透露過啦。咁呢個咧係而家講女士嘅，唔關男士事，所以我唔使識嘅。咁咧就係因為咧佢彩陽補陰咧，同彩陰補陽都係有嘅。即係來自中國道家嘅法門裏邊已經係有嘅，係啦。咁佢屬於氣功之一。你可以話有好多人話中國講氣咧。氣就可以有萬物嘅道教講， 氣就係法嘅啦。其實如果講嘅法力啊、法術啊、能量啊，其實我哋都係以氣嚟講曬，氣可以養萬物。咁咯，咁就係要採嗰道氣，等於採到。咁如果對手呢個雙修嘅，呢個叫中國叫雙修法。嗱，而家泰國啊或者咩東南亞成日講雙修啊，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修呢？唔知啊。佢真正嘅雙修法咧，你哋聽清楚，大部分嘅唔會係師徒啊，唔會師即係師傅徒弟，唔會話又話同你有緣啊，又話睇你係細老婆啲啊，唔會係噶。啊，你講清楚先，通常係夫妻，通常夫妻。咁啊，或者佢總之佢係一對嚟嘅，啊，佢唔會話而家因為同你做呢個練習先同你練習嘅，係嘛？通常佢本身係一齊嘅，咁咧先至會用呢個法，咁誒，同埋咧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佢哋咧誒係點嘅咧？其實佢哋有個儀軌嘅，有個儀軌去做，個儀軌即係佢嗰個程序啦。個程序咧就係、是。幾時先至係採到嗰道線？係有個定點嘅，就唔會話咩嘅。而咧係一定要大家都係健康嘅。是但一方，如果佢有暗病或者係唔健康，或者佢有唔好嘅氣場，會俾呢個對方吸咗，嗰個人唔係青春，佢係會。呢、这個人會整出啦，呢個人會好翻啊，會暗病，喺呢個人。 下次修練就傳翻俾佢啦。 啊， 係咯，交差咁 樣。咁如果呼吸嘅話咧，我諗大家都係一 齊病啦。 咁有可能會咁樣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你的對手咧通常都係咁嘅。如果男嘅，佢個對手咧通常係後生，即係話有可能老夫少妻啦。調翻轉頭咧，女嘅。咁嗰個男嘅一定係精壯後生，即係咁啊要，即係佢肯定係攞佢嘅嘛。但係你要俾佢攞之前，佢又要緩和到佢道氣，因為就大家都要平衡。如果佢就係單方面娶嗰個人咧，嗰個人一定好快老，同埋好快短命㗎嗰人，係啊。所以呢啲咧就好似。有啲睇啲小説啊、啲書啊，或者啲嘢咧，嗰度聊齋啊，講誒，即係話都咩又話咩吸咩大法啊，咁又乾曬啊，即係老老啊嗰啲咁樣，誒小倩姑娘嗰類咁樣，因為咁樣，即係其實係有呢啲嘢嘅。但係而家啲人係濫用，其實冇咩人識嘅，即係識嗰啲人咧，佢話識咧，其實都係點你都係。啊，其實都係話練習，其實都係真係練習嘅，練習嘅。 咩 事 啊？咩成交轉運啊？ 嗰啲嘢就係嗰啲嘢啦。嗰啲嘢咧就係由呢啲咁嘅理論都衍生出嚟啊。跟住咧就咁樣講，咁嗰人又好練習咯喎。 咁試下嘢咯 喎。又好想即係臨床經驗咯喎，咁樣咁就係咁咯。 佢知道有類似啲嘢，但係用嚟 欺人。系啦，有好多人好叻嘅，咁 少咗好多，听完 好多理论系啦。咁我今日佢哋听完我讲咧，有可能佢都做咗大师，佢都会同啲目标讲嘅。小心啦， 师公睇住啊！ 系啦，呢系警讯呢个奇异档案警讯篇啊，陈出不穷啊，骗徒手法啊 ，OK 啊，咁咧就講 少少啦，因為頭先宇仔咧就講起話，佢請佢即係個朋友個師，即係請個師公就係關公。咁、其實咧有一樣嘢咧，我屋企以前發生嘅，都關於關公嘅。咁嗰樣嘢係喺我好小時候發生嘅。咁因為我大概小學講二三年班左右啦，屋企個運咧係突然間一路差得好緊要嘅。咁啊，由我爸媽離婚啦，咁啊，阿爺又走咗啦，咁屋企就成日即系嘈啊、鬧交啊，咁樣阿哥又唔翻嚟啊，又成咁樣噶啦， 好亂啦。 咁啊，包括屋企嘅鐵柱咧都借嘅， 咁甚至乎有錄音師傅就嚟睇啦，就話屋企嘅觀音走咗嘅，我屋企有拜觀音啊，咁觀音就走咗啦，阿爺過嚟講有冇錯啊咁樣嘅，咁我哋就其實一路都唔知道點解會導致到間屋咁咧，即係除咗間屋本身係一個唔好嘅地方啦，以前有講過啦，就係翠湖村對落好半遠嗰個位置啦，即係嗰度係冧山嚟落嚟嘅地方啦。 係啊，已經本身係萬鬼地啦。 係啦，本身個地方已經唔好噶啦，咁啊，跟住更加上屋企又發生咁多事，咁後尾咧都嗰啲問題冇解決過噶，一路就咁差落去。 咁嗰個六牛師傅講完之後，唔係解決嘅。 冇啊，佢淨係上嚟睇，有啲咁嘅事嘅。 咁點啫？ 收埋啦，收埋 曬㗎啦。 但係佢當然， 你叫我拍㗎，走啦，拜拜。 係冇 file 到點解你屋企咁嘅？佢淨係入嚟睇到哦，你屋企咁樣咁樣，廁所個風水唔好嘅。總之除咗刷牙之外，唔好入去嗰個地方。 係都係㗎啦，唔知入去做咩？ 淨係講咗呢啲嘢啫。咁跟住好啦，後尾。我哥咧就喺澳門認識咗有個阿伯，即係類似廟祝咁嘅人。你睇佢又好平凡嘅一個伯啦，即係又唔係身光頸靚，又唔係成講嘢好慢嘅。咁佢就突然間有一日就同我哥講，佢話：你屋企你阿爸抌咗個關公。咁跟住我哥諗，屋企冇關公好多年㗎啦，冇關 觀音㗎嘛， 係咯。跟住佢話唔係啊，佢話係直情攞得出係一塊鏡面。嘅一個關公像，咁跟住我哥就諗，好似有嘅，因為我爸咧係會去魚欄節頭嘢嗰啲，咁曾經係投過一個好似一塊鏡咁樣一個座台嘅關公像啦、平面咁樣啦，咁就係因為我爸咧搬去呢間屋之前咧就抌咗嗰個關公像，就咁嗰 個 抌咗就算啦， 拜觀音啦，呢期興 啊，咁就。就係咁，原來件事係咁樣而嚟嘅。咁而呢一個阿伯咧，就話佢話你哋去求關公原諒你哋啦，因為你咁樣捉老咗佢，你唔可以就咁抌走佢噶嘛。 咁唔得行 啦。係啦，咁樣，所以你哋屋企個家運咁樣。咁跟住同我爸講，我爸梗係唔理啦，佢都抌咗啦，點知去邊啊？即 係咪啊？係咯，咁抌咗就算啦， 咁跟住之後咧，咁我哥就同我哋屋，因為阿爸阿媽已經分開咗啦，咁啊同我媽講就話，嗰個伯咁講啦，咁我媽就信，即係拜佛啦，不如都試下拜下啦，咁如果拜咗之後冇翻咧，咁。咁亦都嗰個阿伯都講嘅，佢話你去拜關公，你求佢三次佢都唔會原諒你嘅，你哋全家人去照求啦。 全家喎、 啊，係啦，叫我即 係全家， 即係除咗我爸之外啦。 係咯， 咁佢話：只要你屋企能夠去嘅，你都去求佢原諒啦。咁啊，去我啦，我家姐阿哥啦，咁我媽啊啲阿嫂啊，全部都去咗深水埗嘅關公廟。嗰個好似係要關帝廟啊。我唔記得咗， 廟或者係唔知咩廟啊？ 我可以稍後翻嗰個地方。 係啦，應該 係。咁我有去嘅嗰陣時，我係已經好豐眼，即係豐完眼嘅之後嚟。我一入去，嗰個氣場好強啦，你感覺到好大壓迫咁。但係你知嗰個能量係正能量嚟嘅，即係唔係嗰啲陰心嗰啲嘢嚟。我入到去見到關公對腳啊，因為咧。入去嗰間廟啦，側邊又掛咗好多個關刀啊，有啲關公像，都係唔同形態咁。跟住我就見到關公對腳咧，個原因係因為佢好高喎。但係嗰個關公只得我見到喎，因為我媽都全部見過呢啲嘢。咁我就一望咧，咁樣可以望上去咧，就見到關公係咁樣指住落嚟，指住我哋入去，係啊，好高。我諗如果形容嘅話，我諗 揸完車公嗰個咁大。 沙田車公我冇去，我唔知道。但係我諗 上座樓咁高， 你一望上，我諗有至少三四層樓咁高嘅。咁就總之佢入去個動作，佢就指住我哋，攞個劍指指住我哋。嗰刻就好驚咧，因為我知道我老豆抌咗啲嘢啊。咁我即刻我同翻我個關公喺度指住我哋啊，咁樣啦。咁我嗰個。關帝廟入邊咧，嗰個佢本身又有個廟祝啦，又有個阿姐，有個阿叔咁樣就走埋嚟，可能又知道我哋係因為一啲事而去啦咁。唔使驚嘅，唔使驚嘅，你哋去跪低去裝香啦，咁樣食啦咁。咁其實全程咧，個關公就一路都指住我，我又唔知 瞄住， 係啊，總之 呢班人， 我又唔知佢想表達啲咩啦，都溝通唔到， 又傾唔到偈啦，總之係指住啦。 咁好啦，裝完香裝曬俾咁多個神位啦，咁我媽咧就走去摘聖杯，咁啊問關公你可唔可以原諒我哋屋企一家人啊？即係我哋唔係有心去 故意做呢件事嘅。咁誒，亦都即係咁多年啦，都唔好意思啦。咁即係講講呢啲咁嘅嘢。摘三次聖杯咧，都係唔得，即係唔應承你啊。 咁跟住點咧？咁不如要 cut 一 cut 啊，希蓮講嘢先。啊，好緊張啊！我呢度究竟係係咯？究竟點咧？關公扣留完原諒佢哋咧，轉頭翻嚟第三次解決呢件事好冇？最後翻嚟見。